走，逃到爱情来的你终于罢手，过街霓虹炫耀你的自由，就分开走，我们说好不回头。 少说两句吧，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拿过年来做拖延的借口，有什么事情过完年再说吧。比如说我们回家过年的理由就是一句一家人最重要的是齐齐整整，一般看来世界再大也要回家，团聚好像成了常识。但在一些人心里面，他们可能更享受孤独，享受一个人的状态，不想回家过年，大概就跟孤独的人一样，在喧闹的城市当中经历过太多的敷衍的社交之后， 回归寂静的时候，就觉得会有漫长的空虚感，不想强颜欢笑去维持社交，只能够默默地被孤独感缠绕。我们没有办法抗拒，就只能够好好享受。最近一个加拿大的平面设计师发起了一个关于孤独感共鸣的计划，叫做孤独计划，向所有人征集故事，并且为孤独患者盖起了一座孤独公寓。简单来说，这是一个让大家尽情分享孤独时刻的树洞网站，每周都会有不同的故事更新。设计师说，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外向型的社会当中，我们很重视社交，仿佛成功的定义就是和多少人交朋友。但是我认为孤独是人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如果我们能够分享彼此的孤独，那该多好啊。 我总听你说着辛苦，患得患失无法投入，你总反反复复到最后，我才恍然大悟，你的身边早有幸福，你拿友情当作烟雾，温柔变成包袱，好自私，你让我痛苦，不爱就才是你的归宿，放爱一条生路，不要频频回顾，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，让我逃不出。带走你的自由和我的祝福，